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67集，唐默的手稳稳地摸到了一个东西，唐默闭上眼睛，轻轻地叹了声气。他勾起唇角，啪嗒一声将这扇门打开，清脆的开门声在房间里响起。此时此刻，赵小飞、李妙妙还一脸懵逼地站在原地，哪怕他们可以自由移动双脚了，他们也愣愣地看着唐默的背影，他们还没从刚才的巨变里回过神来。什么叫第二轮捉迷藏游戏已经结束了？他们还没有开始捉迷藏游戏，压根没进入任何一个走廊，没留下任何一个脚印，第二轮游戏怎么可能结束了？但是真理时钟没有说谎，这一轮游戏他们肯定不可能再获胜了。赵小飞和李妙妙咬紧嘴唇，绞尽脑汁地思考到底怎么回事。唐默说，果然正对面是这条楼梯。众人立即回过神，赶忙走过来，谁也没想到真理时钟的背后居然有一扇被藏得极其严密的小门。打开这扇门后，李妙妙看着门外的场景，错愕地说， 这个是另一个楼梯。 话音落下，李妙妙仿佛想起了什么，她快速地跑到另一边的房门，也就是他们刚刚进来的那扇门，将门打开，两扇门遥相对应。从一条楼梯下来，可以直接进入真理时钟的房间，再不要回头，沿着这个房间向前走，通过另一扇门，可以走进第二条楼梯，上楼进入二层。真理时钟的房间成了一个中间通道，将两条楼梯连在一起。赵小飞感觉自己似乎抓住了关键， 想要通关捉迷藏游戏，找到薛定谔，就一定要找到这扇门。 从唐默的反应来看，应该是这样，可是他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已经输了，我们根本还没有开始我们的第二轮捉迷藏游戏。 因为当我们站在这个房间里，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可能找全所有的房间。赵小飞输得愣住，两扇门被一起打开，两条幽暗的楼梯映入玩家的眼中。薛定谔不再说话，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只炸毛易怒的小黑猫此刻一定用那双绿色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房间里的每一个玩家，盯着那只沉默的蓝色时钟。一切其实非常简单。上一轮游戏的时候，我让李妙妙问了真理时钟一个问题，李妙妙回忆道， 我问的是我们怎样才可以通关这个捉迷藏游戏。 唐默点头，对，这是你的问题，但是当时真理时钟进行回答后，黑塔为了游戏的公平性对答案进行了屏蔽，我们没有听到任何答案。黑塔告诉我们，真理时钟的答案是正确的，他没有撒谎，这个问题就这样结束了。这件事所有人都记得，当时他们都气得牙痒痒，恨不得用薛定谔的猫粮呼黑塔一脸。 所以呢？ 答案都被黑塔屏蔽了，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唐默笑道，黑塔屏蔽了答案，但是他没有屏蔽答案之前真理时钟说的一句话。众人开始思索真理时钟当时到底说了什么。这时一道沉稳的男声响起，他说，通关这个游戏的方法只有一种。唐默抬头与傅文铎对视片刻后，他说，是，他说想要找到薛定谔只有一种方法。李妙妙还是有点懵逼， 只有一种方法，然后呢？ 然后这个方法黑塔早就已经告诉过我们了。半晌后，李妙妙和赵小飞异口同声地说， 游戏规则第七条，找遍所有房间， 一定能找到薛定谔。 对，唐默说，薛定谔可以撒谎，真理时钟可以撒谎，但是黑塔从来不会撒谎，他只会隐瞒条件，埋下陷阱，减少玩家的信息量，甚至误导玩家，但是他绝对不会撒谎。所以通关这个游戏的方法有且只有一种，找遍所有房间，一定能找到薛定谔。那么这个问题就简单了，这是一个一笔画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又有点复杂，因为这个城堡永远不可能一笔画走完。四个小时前，当唐默听黑塔说明游戏规则，确定每条走廊只能走一次后，他就想起了大学毕业那年考公务员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道图形题。苏州的图书管理员是事业编制，需要考试。那道图形题看上去极其复杂，四个选项每个都线条交错。他的要求是，选出下列四图中不能够一笔画完的图形。唐默花了5分钟选出正确答案，那时他心里就隐约觉察出来了，一笔画问题肯定存在某种定理。唐默忽然想到，这次如果让陈珊珊跟过来参与公塔游戏，恐怕这个游戏早就结束了。开始公塔游戏的时候，唐默并不知道这个定理是什么。当他们走出厨房，寻找薛定谔，了解钢铁堡垒的地图时，唐默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画出了各种各样的图案，寻找其中的定理。5个玩家走完2层，唐默也发现了这个定理，并且自己进行了论证。可是问题突然就来了，这个堡垒永远不可能一笔画走完，因为它有2条楼梯。任何一个封闭图形，想要将其一笔画走完，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它的交叉点里，奇数交叉点只能有0个或者2个。除此以外，只要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图形，永远不可能一笔画走完。奇数交叉点，指的是一个交叉点上，它所拥有的线条数目为奇数。以薛定谔的钢铁堡垒为例，在唐默找到隐藏在真理时钟房间的第2扇门前，这就是一个奇数交叉点。从这个点出发，一共有3条路可以走。走上楼梯，向左进走廊，向右进走廊。地球上线后，玩家思维速度得到提升。赵小飞和李妙妙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证明出这个定理，但是他们在脑子里想了几个图形，发现全部都符合这个定理。 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城堡里一共有2条楼梯，每个楼梯的2边都是一个奇数点，一共有4个奇数点，根本不可能不回头走完所有走廊。 唐默说，所以有2个奇数点肯定能够变成偶数点。顿了顿，唐默看了傅文铎一眼。10分钟前，当他们走到2条楼梯的下方时，傅文铎在唐默的耳边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个位置，真理时钟的房间就在他们的左侧，正左侧。能够找到这扇隐藏的门，条件其实极为苛刻。首先，玩家要明确知道，找到薛定谔的方法有且只有一种，那就是找遍所有的房间。找遍所有房间意味着玩家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笔画游戏。其次，他们要在第一轮游戏就搞清楚2层楼的基本地图。要知道，一笔画问题的定理要在第2轮游戏就发现真相，找到这扇隐藏的门，将这个钢铁堡垒变成一个可行的一笔画图形。最后，还需要傅文铎这样拥有强大空间思维能力和记忆力的玩家。唐默一直在思考，怎么将4个奇数点变成2个。他不会发现2条走廊其实是正对应的，真理时钟的房间夹在中间。以上的所有条件缺一不可。甚至如果玩家在面对真理时钟的时候没有得寸进尺地询问他问题，只是单纯的赢得问答就离开房间，也没法找到真相。唐默说，奇数点为0或者2个，这只是完成一笔画所有问题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我们的起点必须是某个基数点，我们第二轮游戏不能随便走，因为第三轮游戏我们必须从某个固定点开始游戏，否则哪怕我们到时候发现了真相，只要不是从基数点开始行走，一样不会找到薛定谔。唐默选择一开始进入真理时钟的房间，就是为了确定真正的基数点。真理时钟的房间位于一个基数点，这个基数点不是真正的基数点，所以哪怕他们第二轮游戏还没开始走，他们就已经不可能赢得这场游戏。这就是唐默想从真理时钟口中知道的真相。格雷亚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这是薛定谔的堡垒，他当然可以在每个房间里自由行动，所以不找遍所有房间，他就可以躲在任何一个玩家没有进去过的房间里，只有找遍所有房间，他才不敢作弊。这个游戏真有意思，伟大的薛定谔阁下。 哼，你们这群无耻的人类！ 小黑猫咆哮起来，不过没人会给他面子。已经知道了通关方法，他们还找到了这扇隐藏起来的小门。五个玩家依次从这扇门离开房间，准备进行下一轮游戏。离开房间前，唐默转头看了一眼真理时钟，巨大的蓝光时钟上秒针哒哒地走着，这只时钟好像一个普通的时钟，如他一开始所说的一样，他为伟大的薛定谔阁下准确报时。薛定谔只需要他准确报时，或许现在也不需要了。真理时钟被安排在这个特殊的房间里，不会是巧合。唐默走出房间，笑着摇了摇头。黑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薛定谔作弊，允许他在108个房间里随意行动，黑塔就会也给玩家提示，真理时钟就是一个提示。如果放在这里的不是真理时钟，这个游戏的难度会大幅度增加，唐默不会知道真正的通关方法，傅文铎也不会因为印象深刻确定左右两边的楼梯是相互对应的。五个玩家走到走廊的顶端，李妙妙本来还想再多走走，唐默拦住了他。唐默抬头说，黑塔，我们可以直接放弃第二轮游戏，开始第三轮捉迷藏吗？小黑猫怒吼道。 哼，你这个混蛋！ 黑塔用没有感情的声音说道。 可以，请玩家确认放弃第二轮游戏。 我们放弃。 叮咚，第二轮捉迷藏游戏结束，玩家失败，十分钟休息时间后，强制开启第三轮捉迷藏游戏。 漆黑幽深的钢铁走廊里，傅文铎拿着手电筒走在最前方，唐默跟在他的身后。五个玩家从另一条楼梯的顶端出发，先在二层寻找起来，他们步伐迅速，很快找到第一个房门。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